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FM 九十二点三 ，FM 92.3 The Beat。 Deep within, it's only beginning. say nothing at all. See there.You gotta be so mean. And I'm gonna love you like nobody loves you. Attention like a bad outlaw. And I will stand out in the crowd. Silver pen. wheels roll down. See it. Heard a story the other day. Took place at the local VA. A father talking to his dying son. This was. world.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想省钱省心省力学英语吗？快！听力学习资料、知识点解答以及最新的时尚生活资讯，让您充分利用每天的细小时间，零敲碎打学英语。订阅北京外语。